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。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。李伟才博士 ，Jeffy， 浩浩汤汤。 咁呢个和平革命嘅发生咧，就包括乜嘢咧？其实咧，有一部分咧都系共产党宣言讲咗嘅吓，亦都系我前一排写一篇文章。咁啊，一阵先讲啦，嗰样我一就逐样讲出嚟先啦。其实好多都系同嗰个税制改革有关嘅，吓、喺某一程度上进一步咧就限制企业法人嘅地位有关嘅，吓、即系我哋都讲过，企业作为一个法人咧，其实好荒谬嘅呢样嘢，系嘛？好啦，嗱喺税制方面嚟讲咧，其实即系好多人都讲啊，而家我哋全世界嗰个咁样嘅热钱啊，不停咁流动咧，每日个流动嘅数量系大到惊人嘅天文数字。但系如果佢呢啲会跨境流动嘅时期，我哋真系喺每进进出出一个国境嘅时期，我哋只系抽一个税啊，呢、這个就系嗰个资金流动税嘅时期咧。其实嗰、那个经济学家几廿年前提出嘅就叫 James Tobin T-O-B-I-N， 咁咧佢又叫 Tobin Tax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個叫做托賓税，啊，有時叫做逃賓税啦，大陸嘅即係逃咧就係陶瓷嘅逃啦嚇，咁、樣，咁樣咧呢、這個 Tobin Tax 咧，其實已經幾十年來咧好多人提過，但係每次提出嚟咧，根本都未去到真係真正討論嘅 level 咧，就已經俾人扮翻落嚟㗎啦。因為啲人就覺得咧，完全咧，即係佢又用軟又用硬，又嘲笑你，又恐嚇你咧，覺得呢樣嘢係絕對冇可能嘅，因為佢又係扣帽子咯。呢樣嘢你咪又係即係啊叫做開歷史嘅倒車咁啦。就算不是共产主义都好，咁所以咧系到而家未实行。但你知唔知道其实提出呢个托宾税嘅人咧，佢讲嘅税率系几多咧？ 系 0.1% 咋，即系话每次嗰啲资金啊进出境嘅时期，我哋抽0.1%。咁但系咧嗰啲咁样嘅即系国际金融嘅呢啲咁样嘅大鳄啦，当然包括最劲嘅就系美国所有啲金融机构啊 ，Citicorp 啊 ，Goldman Sachs 啊 ，J.P. Morgan 啊 ，Bank of America 所有呢啲嚟讲咧，哇就唔使讲啦，就即系系极力反对啦，系嘛？即系讲真，如果你真系想推人，佢可能搵人暗杀咗你都唔定，系嘛？咁就真系冇办法啲恶势力。咁但系有人计过，如果我哋真系只系抽0.1% 咧，我哋每年所得到嗰个咁样嘅税款咧，其实真系足以咧系令到唔知几多人脱贫，系救助咗几多每年啊？因为啲各种嘅饥饿啊，同埋疾病啊，营养不良啊，所死嘅细蚊仔，系嘛？但系佢哋就唔肯，0.1% 都唔肯啊！咁咧即系就头先嗰个问题啦， 内在嘅冲动 系啦，真系 冇人肯让嘅。 好啦，咁當然另外有好多咧，就即係話提出咧，要係增加嗰個金融交易税啦，係嘛？即係而家好多金融嘅衍生工具啊，日日啊交易好多。頭先嗰個咧就係跨國噶嘛，咁咧金融交易税咧主要就係講緊即係一個國家之內，係嘛？其實我哋好多進行呢啲咁嘅金融嘅活動咧，其實我哋應該加強中間嗰個抽税。尤其是你賺到錢嘅時期啦，嗱香港就冇噶嚇，即係叫 capital gain tax 啊嚇。其實呢啲咁樣嘅錢，投資賺翻嚟嘅錢咧，其實應該有呢個所謂增值税嘅。係嘛？咁即係我哋買樓賣樓都係㗎。我哋而家買咗樓，我哋唔需要俾增值税嘅。但外國其實係有嘅。啊，咁呢啲其實好多税制，好多人可以諗。咁當然咧，如果税制最基本就係個累進性嘅問題啦。咁香港就最荒謬啦呢樣嘢啦嚇。即係個人入息税就15% 最高㗎啦。利得税就16.5% 最高㗎啦。咁樣咁我哋成日咧就引以自豪喎、哇！就話我哋咩簡單税制啊、低稅率啊、點樣點啊咁樣。但係殊不知咧，呢個係一個騙局嚟嘅。因為咧呢個所謂低稅制咧，佢另一方面咧就係用呢個高地價政策，於是咧就搞到嗰啲樓咧就貴到不得了，係嘛黐曬線嘅，即係無論係樓價，因為租金，於是搞到咧無論係自住嘅人，因為做生意嘅人咧都被呢個所謂地產霸權咧就逼到咧有氣就冇定頭， 因為嗰啲咁高嘅樓價咧，係影響好多嘅地方，直情係每一個民生嘅嘢都會影響。 係啊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你所謂以為交呢個低嘅税啊，即係少咗税咧，其實你喺第二度咧係補翻有突。 即係譬如我買跟餸啦，咁買條菜啦，咁其實嗰個鋪頭嗰個小販咧，佢都俾緊好高昂嘅租金啊嘛。 租金㗎。 咁呢個高昂嘅租金都要冇錯。 其實你係喺好多地方間接上咧，你咪又係俾翻佢係嘛？咁同埋就係你而家搞到嗰啲樓價咧，正係瘋狂嘅時期咧，咁亦都好多即係專業人甚至專業人士啊，都話上唔到樓，上唔到車啊。嗰啲大學生咧，當然你話啱畢業嘅嗰啲就即係唔應該有乜寄望啊。但係佢之所以有乜寄望咧，其實唔係因為佢貪心，係因為佢驚。系咪啊？即系大学生，你而家批评佢话，诶，好多人而家出嚟讲啊，你话我哋以前都储十年八年钱先买楼啦，你哋而家出嚟就大上头啦，咁样样咁啊，但系嚟批评， 但佢唔明白其實大學生唔係大上頭啊，而係佢驚啊， 驚遲啲， 驚而家都已經買唔到啦，遲啲咪永世都買唔到係嘛？即係你話嗰個趨勢係幾咁惡劣啊係嘛？咁所以咧，你而家搞到咁樣嘅時期，就算死慳死抵，阿爸阿媽借錢，外父外母借錢俾曬你咁樣，咁你欠到一身債嚟去買樓，但你買樓之後咧，都係第一就住豆腐潤咁細嘅地方啦，第二咧就一世咧基本就成為咧就同地產商咧去打工嘅樓奴。即係樓房嘅奴隸，咁所以呢個所謂低稅率呢其實都係騙局嚟嘅，係咪？咁但係你外國嚟講呢，你睇下好多國家喺歐洲嚟講，你覺得嗰啲人呢其實嘩都生活得非常之好啊，但係好多人冇留意到佢哋嘅稅率呢係高我哋好多，甚至係 double 啊。啊、譬如你睇咩丹麥啊、荷蘭啊，即係特別北歐，大家知啦嚇、挪威啊、瑞典啊、芬蘭啊嗰啲咁樣，嗰啲稅率咧，即係最高嗰個稅階咧嘅稅率咧，係去到咧可以30%、40%、50%。而法國咧，哇！你覺得法國哇好浪漫啊，去到乜幾好啊？你啲生活水平高過我哋香港啦咁樣。法國最高嘅稅率咧，原來去到75%嘅。是嗎？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完全井底之蛙，即係啊攬住我哋自己低稅率，以為唔知幾巴閉咁樣。所以其實喺稅方面呢仲有好多好多嘢可以做。第一就增加個累進性啦。咁第一樣嘢我講出嚟呢，我最近同你朋友講呢，啲人又話我好似好黐線咁。我就覺得呢其實唔應該有免稅額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其實交稅呢樣嘢呢係每一個公民嘅責任。就算你幾窮都好呢，你都要交稅。只不過你嘅稅率可能係 0.1% 或者 0.01%。係咪？即係你可能你收入咁多嘅，你咪一個月交兩毫囉。咁當然你話我黐線啦，咁你話嗰個行政費高過佢，咁呢個係我哋嘅科技渣啫，係我哋嘅組織能力渣啫，係咪？而家啲 IT 咁發達，你點解唔可以將個行政費用減低啲呢？咁但係我意思即係話呢個係一個原則性嘅問題。因為呢其實你唔能夠話我窮我就唔交税，因為你一樣係享用緊呢個社會上嘅嘢嘛。咁你交一毫豆領都冇所謂㗎，係象徵性嚟㗎嘛，咁呢個拆開佢啦、好啦，咁但我講返呢，我都係睇書睇返嚟㗎，有幾個意見呢，但係講出嚟原來幾驚人㗎喎。佢就係話我哋應該取消曬利得稅，嘩發達啦嗰啲商人嘛。但係你聽埋後面嗰半節喎，就係話將呢啲收入呢全部撥歸個人入息稅嚟去抽。 私有先抽返。 係啦，咁樣嘅時期呢，啲人呢其實有啲明㗎啦，即係佢喺社會上做嘢咁多年呢，佢一聽嘩咁你咪即係差唔多係共產主義喎，就算唔係但係社會主義，佢意思即係咩？其實某一程度上就係取消企業嘅法人地位啦，係咪？即係話所有嘅收入呢都係當個人嘅入息，你就唔能夠借用公司。你知而家我哋好多借用啲空殼公司啊，或者啲公司啲開支啊，飲茅台啊，坐遊艇啊，坐飛機啊，公幹啊，就可以報銷唔使交税㗎嘛。 甚至乎即係有啲咩嘢呢就搵嗰間公司嚟破產。 冇錯啦，咁於是可以避曬㗎嘛，咁好荒謬㗎嘛。所以其實我而家即係唔係我啊，即係我睇返嚟呢個建議呢其實係好激進㗎。你唔好以話取消利得税正，但係個問題變曬個人入息税死啦慘啦係咪？咁當然呢梗係受到佢哋好大嘅反對啦、另一個嗱又係爭議性㗎喎，就係、喂不如呢其實就唔應該抽入息税、因為入息呢其實就係我哋好辛苦去做嘢賺返嚟嘅錢。咁佢有個概念呢，即係外國呢，就係我哋應該呢就係 tax the bad not the goods。即係我哋呢應該抽税呢係抽嗰啲唔好嘅嘢就抽税，好嘅嘢呢係唔應該抽税。咁如我哋辛苦勤勞返嚟換返嚟嘅收入呢係好嘅嘢嚟㗎，係生產性嘅嘢，係 productive 嘅。咁但係呢乜嘢唔好嘅嘢呢，特別喺而家我哋環境生態嘅問題呀、即係全球暖化問題呢，就係、消費啦。當然基本嘅消費我哋應該保障，但係過咗某一個地步嘅時期呢，我哋應該大量抽税。咁呢個呢就即係話取消入息税，只係抽消費税。咁消費税你知啦，即係過去幾十年嚟全世界啦就拗到不得了，差唔多暴動咁滯啦。香港嗰陣時堂堂都提過收消費税，咁香港啲人唔肯制，咁即係無疾而終啦。咁而家都冇人夠膽再講消費税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消費税呢之所以即係爭議呢，就係第一佢係影響每一個人啦。咁第二呢其實佢係累退性嘅某一個程度上。點解呀？即係話有錢人買一嚿麵包佢又要抽咁多税，窮人買嗰個麵包佢又抽唔多税，3%、8%、12%咁嘅時期，但係對有錢人嚟講，嗰、那個麵包嘅價錢加多10%，對有乜所謂啫、但係對窮人嚟講，嗰、那個麵包加10%咧，哇！佢真係慘喎、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即係佢係一個叫 regressive taxation， 我哋叫累退性嘅，所以呢個係對窮人係唔好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呢一個所謂消費税咧，其實我哋要更加設計得好啲。咁設計得好啲咧，其實再引申出去咧，叫做奢侈品税。 你諗下而家嗰啲咁賣個 LV 十幾萬嘅，或者甚至咩幾十萬嘅，即係你抽佢一半税都冇所謂啦。咁但係當然嗰啲富人又會起嚟革命啦，係咪？即係咁講。但係即係你諗下個道理係喺嗰度㗎嘛。所以呢其實以前都係㗎，你如禁於徵呀或者咩都好，因為你一過度消費嘛，我哋呢個地球頂唔順嘛。咁以前例如香港都係收都係一個自由港啦，乜嘢都冇税啦。但係以前都有煙酒税喎，即係而家都有煙酒税嗰啲咁嘅嘢，即係酒就烈酒仲有啊，但係嗰啲紅酒冇啦。咁但係嗰個問題呢，佢就係因為個政府覺得，喂，你唔應該食咁多煙，你唔應該飲咁多酒喎、啊。咁我咪叫如禁於徵，我用呢個税款税項嚟去，希望你唔好消費咁多。咁政府有啲收入咁樣係咪？咁但其實而家呢一個概念呢，應該用於所有消費品，係咪？就係話即係你越係消費得多呢，你應該越抽多啲税，咁呢個係另一個概念。 其實呢個都係一啲我都曾經睇過税制正義原則呢，佢都講過話其實呢啲係技術性問題，因為當然佢會做到個累退性嘅效果，但其實你個原則係要越窮嘅人呢、其實就唔應該有個累進，就唔會有個就應該係累進嘅。 其實外國都有啲咁樣嘅例子㗎，佢收嗰個所謂消費税呢 ,GST 呀咁樣啦、其實佢有啲基本嘅嘢係唔收㗎，佢基本嘅糧食佢係唔收㗎，係咪牛奶啊嗰啲佢哋都唔收。 總之就係要用一個技術嘅方法。 係啦係啦， 令到效果就做到。 咁但係另外一個仲爭議性呢，就係廣告税啦。因為而家廣告嚟講，你諗下每日啊喺呢個地球上面啊花費喺廣告上面嘅嗰個咁嘅資源啊，包括嗰個物質資源啊，即係物料啊，同埋嗰個燃料啊，個二氧化碳排放啊，同埋製造幾多嘅污染同埋垃圾啊，其實係有咩價值呢？個價值就係要你買多啲嘢。是咪啊？就係鼓吹你買多啲嘢，吸引你買多啲嘢。咁但係而家嚟講呢，廣告嘅開支原來喺一個企業入面呢係可以 tax deductible 㗎喎,tax exempted 㗎喎，係唔使交税㗎喎。點解？因為佢計埋成本嘅一部分，佢唔係利潤嚟嘅。咁你又幾荒謬呢？咁所以好多人提出呢，就話呢樣嘢我哋真係要去即係壓止佢。所以我哋應該呢，其實廣告呢嘅開支呢都應該係擺落去啦，係可以課税嗰部分。咁但我又曾經同一個朋友傾過，其實佢係做呢個廣告學，佢一聽見就話：嘩，不得了啦 ,Eddie 你提埋晒啲咁激進嘅意見㗎咁樣係咪？ 其實原則上又唔算喎。 係呀、 我聽落又覺得。 其實好多嘢呢其實真係講出嚟呢，大家聽呢係好似合情合理。大家擺到現實啊，面對嗰啲既得利益嘅集團嘅時期咧，就全部都覺得你係淨搞革命㗎啦，好多人驚㗎。咁、當然另一個最後講嘅咧，即係就係遺產税咯，係嘛？其實遺產税呢樣嘢咧，係真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話，呢個公平競爭啊、自由市場啊，應該係不能夠輸喺起跑線啊嘛。但係你而家嗰啲富二代、富三代，全部其他人就輸喺起跑線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個問題咧，我即係大半年前我都寫過一篇文章咧，就對遺產設限啦。就話其實每一個人咧，佢死嘅時期咧，幾多個仔女咧，每個仔女咧應該有個上限嘅。咁當然好多人睇咗咧，又話即係完全冇可能咁樣樣啦嚇。咁所以其實仲有好多好多當然咧，希望能夠我哋一個社會一個共富嘅社會咧，就是、一個基本生活嘅水平，就叫公民入息個概念 ，citizens income 即係應該咧，每一個人咧都係有一個生活得有尊嚴嘅，呢個係一個基本嘅概念。甚至你可以叫富入息税都得，有啲人叫做呢、這個係 Milton Friedman 講嘅嚇。咁、所以咧，其實仲有好多好多，甚至一個叫零息計嘅貨幣啊 ，zero interest money 嚇、咁不過因為時間關係咧，可能我哋第二時咧再揾機會咧嚟去深入探討呢啲問題啦。咁、我諗我哋呢個資本主義嘅秘密咧，就到到今日咧就終之完結啦，係嘛？咁第二時有機會先再探討呢個課題。咁下個禮拜我哋講一個新嘅題目。好啦，再見。 嗰三句 Let me be your man， 你唔記得彈翻個 intro 啊？ 啊， 噔噔噔噔噔噔噔， 我好少撅啊，仲要 係啊係，唔緊要。 係啊，第一個假嘅，唔好意思啊。第二樣是譚寶蓮， 開始。你拍緊呀？ 拍緊呀， 等大鑊。 正常嘅。